但是五四运动里面有一个我到现在作为一个读书人要提出给所有关注五四的人注意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缺点，就是五四运动的回顾自己中国历史要洗干净中国这个 BB， 但我们就将洗 BB 的污糟水倒进去，一倒就连 BB 都倒埋，即是说我们五四运动有一样东西是做得不够认真总结的，就是对于中华文明旧有的东西，哪些是好，哪些是不好，哪些应该要保留。碍于当时的运动的激烈和动作很大很快速，所以很多东西呢就是做过了龙的，特别是关于我们中国传统文明，即是我们春秋战国之后的传统文明，儒道墨法，我们的孔子孟子的很多的这个哲学啊、理论啊、文化文明的东西、艺术的东西，我们呢并没有加以认真的总结，我们就匆匆忙忙地将它揈晒它。所以五四之后呢，基本上似乎中国人就不再讲我们的中国的自己的传统文明了，我们就会造成呢五四之后言必欺劣，闭口就亚里士多德，全部都是西方的，而对我们自己的祖先的东西就很少人再提。我们的新一辈甚至孔子孟子墨子这些全部都不知道。我自己的一个机构，我们有一个制度性的实验室的工作室，我们讲的名字叫做墨子工坊。墨子工坊是大家学墨子的精神，那个精神就是有科学研究精神，有动手做事的精神。咁后来若干年后，中国发射的墨子卫星，中国发射的很多量子力学的嘢都冠以墨子的名字，就是因为我们开始将我们的祖先的嘢呢攞返出来。我们的祖先其实有很多优秀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但是因为中国的积弱，我们后人大概激动于要尽快富强，就于是一切归咎于我们的祖先的文明的落后、愚昧，我们的制度的不好，特别对我们的科举制度只是读这个孔孟学说就非常之不好啦。咁于是呢我们是一概抌晒。现在我觉得习近平做对了的一样东西，我非常拥护的一样东西，就是由政府带头一省一市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重新恢复和中华文明有关的任何的文化文明活动，从我们幼稚园开始就一路教回我们的中国人的小朋友认知自己的社会文明。如果我们看看我们的低年班的教育，过去由隋唐开始，由1500多年来，我们已经有很多启蒙的课本，到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都有很多对我们小孩子启蒙的课本，我们的道德、文明、科学、技术的东西都在这些启蒙课本里面有教。但是因为我们一个五四运动之后呢，就大概将这些东西呢加以排斥了。好彩到了30年代上个世纪抗日战争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做回这些这样的启蒙的内容在回的学校里面的课程，然后才重新鼓励回为了国家面临日本人的侵略，所以呢那个抗日的运动就结合我们文明的重新的复兴。但可惜跟着打仗，日本的侵略，跟着国共内战，跟着有很多政治的运动，又将个中华文明的重启复兴又放低了。直到现在最近这段时间， 先至开始逐步逐步复兴翻，尤其是系最近呢十年。所以我觉得，我成日都同啲朋友讲，你可以反对中国政府好多嘅政策，你可以反对中共执政党好多嘅政策，但你一定要支持重新复兴中华文明呢一个好重要嘅运动，用政府嘅力量、社会嘅力量，重新让我哋幼稚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成翻出现翻中国特色，吸收世界之长，既有科学技术，又有中华文明嘅沉淀。至于德先生 democracy 呢样嘢系需要，但中国系有自己嘅呢个收集意见嘅特色，并唔系一定要美式嘅嗰种做法先至系让人民得到好处。咁呢啲咧，我都希望我哋嘅朋友啊，冷静啲睇下成个世界嘅制度喺处演化当中，谁是谁非，慢慢比较同埋学习。 我想养宠物啊，养狗、猫定兔仔好呢？ 等阵，你嘅家居环境系咪适合养宠物噶？你有冇时间陪佢呢？愿意悉心照顾同清洁善后，屋企人又系咪同意？ 我知道，仲要带佢打预防针同考虑帮佢绝育嘛？养宠物前停一停，谂一谂，决定咗就要承诺照顾佢一生。 一条宝贵生命，一辈子的决定。 上 pets.gov.hk 睇下啦。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各位朋友，只要我哋唔用一种对立、斗争、绝对化嘅态度，人类历史上每一个文明体系都有佢沉淀落嚟嘅优点，同埋积累落嚟嘅负面嘅缺点，直到最近呢几百年。西方、希腊、罗马、欧洲到美国所演示出来的一种西方式的文明体制和他们的政治体制，有他们很大的优点。但这个优点又和他在过去那四五百年的殖民地的扩展，大量的资源在殖民地的掠夺，大量的国内的政治矛盾转移到去殖民地嗰度，卸咗好多嘅政治嘅纷争，系分唔开嘅。好啦，直到现在，当世界废除殖民主义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后，民主系要逐步缩翻去你本国啦。你本国如何通过民主嚟解决你自己嘅问题呢？都暴露出好多嘅弱点，需要佢哋调整，需要佢哋巩固好嘅。去除唔好嘅，你大家都喺外国都睇到，美国一个枪械问题都可以搞到咁样，美国咁长时间以嚟嘅呢个民族问题都可以到现在都冇得解决。嗱，呢啲都系睇到，单纯嘅喺议会里边举手系解决唔到好多问题。因此，我哋睇嘅美式嘅民主里边存在住个弱点。我哋大家都应该要细心去睇，希望西欧北美嘅美式民主，佢哋揾出自己解决问题嘅方法，让佢哋做得更好，做得更俾全世界睇到。而其他国家亦都可以根据自己嘅民族特点，印度的、埃及的、中亚的、俄罗斯的，都可以根据自己。而我相信最容易接受比较西式嘅就系俄罗斯。因为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都是基督的文明，都是圣经的。而在亚洲，可能印度啊、中国呢，完全去照搬那套，可能就会有很多障碍。那让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国家各美其美，大家都超越自己，大家都互相倚傍地发展好， 经济，做好真正的物质公平。如果你说教育不公平，交通不公平，通讯不公平，知识资料不公平的情况底下，一个选民连个名字都写不到的，你只是叫他说吸个印，选择猪定选择牛，这样的民主是可以很有效他这样去管治自己的国家吗？我希望大家冷静一点。很多人就说、哎、民主最几不好都好，他可以反对了独裁。那我就觉得呢，独裁这个讲法是亦都将他妖魔化了某些的管治模式。所谓独裁就是说比较集权。问题的集权过程的程序是怎样，这个是很重要。现在很多人都说、啊、现在中国习近平就开始进入去个人崇拜独裁了。嗱，呢啲咧，我哋喺中國大陸做嘢嘅人都會清楚個傾向，即係話要集中個權力嘅傾向係好明顯嘅。但係又點解要咁集中呢？係因為要矯正好多錯誤。等於我成日都講，矯枉必須過正。而家做緊矯枉嘅時候，有啲嘢就要清楚啲，扭轉咗先。咁呢個過程啊，只要立足於人民得益、人民嘅參與。佢自然会逐步逐步地发展咗一种对所有嘅个人嘅领袖不能够做好自己嘅工作独断所带嚟嘅各种嘅缺点，要相信人民，等于我哋要相信美国人民，佢会改善自己嘅制度，欧洲人民会改善自己嘅制度，印度人民会改善自己嘅制度，中国亦如此。但是最重要是先让基本的平衡的公平体现了出来先。如果大家知识不公平，学习的机会不公平，交通机会不公平，通讯机会不公平，经济发展不公平，水电各种各样都不公平，你就是说现在搞美式民主了，搞这种正如大家都过去一百年都讲啊，印度是最大的民主国家，最大的民主国家是一个图腾咩？印度你现在去看看它是怎样呢？你想做这样的在那个社会里面生活，抑或在逐步走向我们自己中国特色的，你说它、有这个专权、啊、集中、啊、没有自由、啊、我相信只要亿万人民有要求，情况就一定会逐步会到来。如果我们在中国这样的情况底下，试想一下，我们如果很早就推行那些全部好像印式印度式的民主，我相信最大的得益者是美国，因为你永远都不会追到我，因为他们有了殖民地，他们是少数的一些欧裔的人在美国用了大量的资源，亦都有大量的这个非裔的这个那时候未是美国人在那里给他们做呢这个基层，减轻了他们的这个即是劳动生产方面由这些这样的基层的所谓黑奴去代替晒。他们建立这个制度现在可以再来吗？现在可以再后好像以前那样吗？都不得的了。因此需要调整改变演化他们的制度。中国同样是要调整改变演化自己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在五四运动之后的今日、已经距离了几日了，个纪念，我就觉得都是要讲讲我们五四的德和失。他的德是让中国人民振奋，新的一代找出自己的道路。他的失就对于过去的中国的总结、学习、分析得不够，就太过简单轻率地处理。咁呢啲咧都要在呢个新时代里面去调整翻，吓、啊。咁我觉得咧，即系喺五月八日嘅今日去讲五四，已经距离咗即系嗰个时间已经好长啦。嗰阵时1919年，即系啱距离咗现家系呢个100几年嘅时间啦。我相信中国人民都是要逐步去总结 我哋呢啲先人啊，一路一路咁样发展演化自己嘅社会、自己嘅国家，所得出今日嘅结果。我哋今日有人话我哋系独裁制度嘅呢个一种标兵，我就觉得我哋系演化紧一个制度，让呢个制度先取得物质上各种各样嘅公平，再喺公平基础上再逐步演化其他各种嘅民主嘅模式。咁我相信咧，全世界唔会一步由一个某种社会跳到去另外一个社会嘅，佢都系一个演变嘅渐进式嘅过程。所以美国一直喺最近呢几年咧，就突然间就将中国嘅威胁变做世界最大嘅威胁。其实讲嚟讲去，就是美国怕失去了自己对全世界的影响力、全球的优势、它的美元、它的石油的影响力。因为美国能够去在世界上站得住、撑得住、带领美国继续前进 的能源的能力，就是美元的霸权、石油的控制、科学技术。佢其实而家都喺处腾紧噶啦，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先压住中国先，唔俾中国追上嚟。所以拜登嗰句说话，话喺我嘅任期绝对唔会俾中国超过赢咗我哋嘅。咁呢个系好清楚咁样去表达咗呢一个咁嘅态度，吓、啊。咁所以一方面佢要压抑中国，另一方面佢要学中国，一个就思路。一个就是大量发展基建，但是毕竟美国是用一种这样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来去面对中国的崛起，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技术的进步、军事实力的崛起，他都会觉得是威胁到美国的全球霸主的地位。因此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呢，对于这些东西呢都要小心观察，唔好好随便咁样去追随某一种嘅呢个观点。

嘅新闻，时时知识 台。我系钱佩兴，我好中意食红豆沙嘅。以前妈妈大概一个月到咧就煲一次红豆沙，要煲得靓又有沙嘅感觉，就要掌握得好好，就好似妈妈教仔女一样，要识得点样去教导。其实红豆沙系代表住妈妈对我哋八兄弟姊妹嘅爱同甜蜜。妈妈，母亲节快乐！ 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 五十年投资，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完新闻，我们可能见到亚太地区由北朝鲜一路直落到这个现在去到欧洲的东部克里米亚，都是呢到处都滚热辣。这个这样的状态呢是我引以为忧的。因为上个世纪的二战就是这种这样的，这里一镬那里一镬，这里烧一点那里烧一点，烧烧下就越烧越大件事。最后呢就成为这边一个盟国，那边一个协约国，咁最后就是大家摊牌。嗱，呢种情况呢其实最主要是围绕住，如果美国尝试系同中国共存，唔好将中国同佢嘅关系描写成对美国嘅生死威胁，唔系咁样，唔系用呢个联邦调查局 CIA 佢哋嗰种夸张嘅所谓呢个俄罗斯网站就讲歇斯底里式嘅讲法。中国其实更多的精力是想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咁当然，如果你认为中国呢个制度改变自己，超越自己，向前发展，而跟住喺思路上就是扩大自己嘅影响，因此你觉得非要同中国对抗，话咁样咧，中国就是即系削弱、征服同埋渗透紧美国啦，一定要持一种对立嘅态度。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多数美国人和西欧北美人的态度，我相信这个对全世界都是危险的。所以我对于最近这个新西兰的那位外长，他是这个毛利人，就是当地土著，所以他的样子特登都在自己的嘴的下巴都画了毛利人 的象征。这个女外长他就讲明啊！你五眼联盟，你冇遇我啊！我唔系参加你咁嘅组织咧，嚟特别要对付中国嘅，我唔做呢样嘢，只不过分享整个世界嘅信息嘅啫，系情报分享啫。你要我咧参加一齐去对付中国咧，你唔好遇我啦。咁嗱，咁当然呢位女士能唔能够坐得耐咧？呢、这个新西兰呢个国家会唔会俾美国、澳洲两个手势逼冧咗咧？我哋唔知道，但系我就觉得咧，毕竟多数人要清醒啲谂，我哋无谓去煽起各种嘅帮派、小圈子、意识形态对抗，将本来可以共存、共荣、共享嘅嘢，将佢一定要讲成彼此之间你死我活，呢、这个咁嘅做法，就等于喺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嘅时候，当时嘅呢个领袖毛主席佢就话：美帝亡我之心不死，都系持一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态度。咁到后期先改造邓小平路线里面的那个对美的大家融和共享。咁后来因为美国使到中国融和共享发展起来之后，中国不肯跟他，咁于是出现最近这个情况。其实来来去去就是一个傲慢。如果你回顾人类的过去一万年，美国都未存在啦，所有的先进国家，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不是在世界上存在紧咩？吓、咁我哋嗰阵时冇美国嘅时候，我哋又如何生存、如何发展呢？咁今日有美国啦，喺呢个过程里面，美国做咗一啲好事，吓、到过去嘅呢个战后嘅嗰八十几年咧， 如果我想开一张清单，美国发动了几多少战争，在战争里面美国牺牲了几多少的这个世界各国的人民来维护他美元霸权的利益，美国在全世界军事经济的利益，那个战争的名单我想是非常非常之长，死的人的名单，死的人的数量也都是非常之多。所以我觉得世界发展到现在，与其追求边个做一哥大晒话晒事，倒不如找出一个彼此共同可以协商发展的道路。咁至于话因为呢中国执政党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妖魔化了中国共产党咁多年啦，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成功呢，对佢哋嚟讲就係好大嘅耻辱。打开个大历史啦，个大历史唔係一个党嘅问题嚟㗎。美国而家好多个做法对住中国嘅唔係对住中共嘅问题，佢係对住一种文明。中共嘅执政如果冇中华文明做呢个基础，你估真係随便攞几句马克思主义搞几句阶级斗争就可以变成今日嘅中国咩？冇中华文明嘅基础，冇中华文明嘅沉淀，冇中华文明喺整个中国社会里面嘅渗透，冇中华文明去撑住我哋整个中华民族对好多问题嘅睇法。所以唔该你哋打开1500年以嚟中国嘅启蒙嘅著作，启蒙即系俾小朋友嘅嗰啲著作里面点样写我哋需要我哋嘅民族，需要我哋嘅家庭，需要我哋嘅兄弟姊妹，需要我哋嘅父母，我哋嘅社会点样和谐，呢啲咁嘅文明基础。冇咗呢啲文明基础，你估中国共产党就系凭马克思嗰啲理论就可以发展到今日？所以整个中国今日其实是回顾了我们5000年的基础，我们3000年的政治的管治，到最近这几百年的我们这个不能够追上世界的潮流，到最近这200年我们的被欺负，到抗日战争，到国共的内战所积累的各种经验人才，才有今日的咁嘅地位同埋咁嘅组织，呢个唔系偶然间几个动作做得到嘅今日。所以如果你哋睇下整个嘅中国今日嘅发展，无论我哋嘅道路交通，我哋嘅所有嘅交通系统，我哋嘅人民生活嘅系统，有冇缺点呢？好多缺点。我哋点解要成日喺基层嗰啲会议度讲出这样不妥那样不妥、我举个例，就是讲庆祝节日的问题、我们都觉得他管得太多、你不等我们喜欢庆祝哪什么节就什么节，不需要特别去管住我们叫什么节的、这些呢我们都很多意见的。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最近的东亚太平洋的各种的军事的对峙、战舰的对峙、美日的会议，所有的一切，我都隐隐约约感觉到上个世纪二战的各种的影子。所以我觉得中国中央政府现在加强备战备荒 为人民这个方向是对的。而海外的我们怎样想办法让更多的境外的所有的人民媒体大家能够放开成见，互相多了解多认知，不要只是大家不断地划自己的同温层。因为过去这两年呢，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纷争这么多撕裂呢？就是在互联网的社会里面，大家太多太多地以我做核心的 bubble， 一切都是对的，我的是真知，你那个 bubble 就是错的，你那些就不是真知。这种情况一路扩大的结果呢，我们在香港至多就打下交通灯，做一些小小的这些这样的社会的破坏。如果这种情况一演变成全球性呢，现在的情况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还仲是需要强调，人民要的是和平，人民要的是和谐的交的这个大家互相的交流，而不是去不断宣传大家敌对性的对立。我好看到经过二战之后的到现在这么长的七八十年的时间，我们很多的人，世界各国的人都已经活在和平的环境里面，对战争的味道是一点都没有感觉的。战争将会有什么问题是一点都没有感觉的。我很希望大家明白，当我们不去不断讲和平，讲大家的宽容，讲大家的这个互相的交流，将各种的认知作准确的交流，让大家能够真正的互相了解，而真是造成了巨大的全球性的撕裂。一去到最大的实力者那里，我们人民可以说什么发言权都没有的。我希望呢，我们的老百姓们、人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要求和平。似乎我现在在这些时候讲我们要追求和平，好像就好像很 out day 咁啊，系嘛？已经二战到而家已经成咁多年啦，而家仲讲追求和平咁，吓咁。如果我哋唔追求和平，唔通我哋认为现在嘅嗰种电子对抗、核对抗呢啲咁嘅嘢，唔系对我哋会好大好大嘅危害咩？所以我觉得，即系我作为我自己都系未够年龄啦，即系未能够讲得出二战嘅时候我哋喺香港嘅处境嘅嗰个悲惨。吓，当日本喺珍珠港一炸，7号12月1941年，香港跟住就日军就喺九龙半岛过咗嚟，由炮台山香港呢边。九龙过咗去炮台山，然之后沿住半山，即系阳明山庄侧边嗰度咧，而家阳明山庄侧边嗰度咧，就一路嚟到湾仔，日军就出现喺湾仔，我哋大家都愕晒然，啊打仗啊咁，啊炸弹已经咧收盾啊，太古啊 ，bling bling， 我哋老百姓真系乜都唔知道。突然间我们就陷入了战争的火海里面，没几耐粮食就不够了，再下去就饿死人了。于是日本军政府只能够放我们的香港人，当时本来香港200多万人，而因为日本军政府养不起了，粮食不足了，那是发证件俾梁文正，我哋就离开香港，大队人系行路由香港九龙过海青山道一路行去 新界，一路行去深圳，咁入中国，翻乡下。当时翻乡下呢个字就系逃难，翻翻自己嘅祖家。我哋嗰阵时冇难民，冇得话走去英国，因为英国都乱晒龙，又冇得走去欧洲，嗰队又打到七彩，吓最可怜嘅一队加拿大兵，冚唪都系中学毕业冇几耐，就调咗嚟香港。一调嚟香港就跌咗落去战争嘅大海里边，两下手势冚唪唥做晒俘虏，亦都死咗一啲。所以你会觉得点解会加拿大会有国商嘅个墓喺香港呢？咁就系咁样一班加拿大年青人过咗嚟。英国话保卫香港，结果保卫咩啫？冇啊，系嘛？十零日就冇咗啦。圣诞节香港就沦陷咗俾日本啦。咁就进入三年零八个月嘅悲惨嘅岁月。所以呢啲日子而家耐咗咯，冇人讲。而家讲嘅时候，我哋嘅下一代、孙嗰代、仔嗰代去日本就享受日本嘅美好嘅事物。对于去享受日本美好嘅事物，我一啲都唔反对。但系可以好清楚咁讲，日本条数系未找嘅。当时所有我哋嘅港币要去换军票，后来战后呢啲军票咧当然冇晒用，咁于是我哋好多人嘅身家性命财产都冇晒，嗰种经济损失、生命损失、财物嘅种种嘅损失。三年零八个月嘅悲惨日子咧，而家唔会再讲噶啦。但我好记得一句说话：和战后，我哋所有嘅香港人，我嗰阵时仲细路仔，见面第一句最有感情嘅说话：啊，和平啦，咁和平啦，咁打完仗啦，咁第二句就问有冇饭食啊，咁。第三句就问你佢屋企啲人齐嘛，即係死咗几多人啊，咁。嗱，各位我哋现在係多多少少和平咗好耐，生活安定咗好耐。所以我有阵时都用呢句说话，我哋人类呢似乎活得不耐烦，似乎好似打麻雀咁，我唔识㗎吓，我打麻雀咁拱冧佢。由头再砌个牌，再嚟一次，咁可能个秩序咧就会重建啦。吓，就唔可以喺非常之和平嘅情况底下，大家嚟讨论个社会嘅变革、世界嘅重建，似乎好难做到呢一点。因为讲极都会讲唔掂嘅，不同嘅持份者会不同嘅意见去呢个取得自己嘅利益。所以有人话：，唉，独裁制度好恶劣。我同啲朋友讲，请你记住，所有呢两百三百年嚟优秀嘅世界制度，都系源于英明独裁嘅领袖创造出嚟嘅。从俾斯麦嘅普及教育，同拿破仑嘅呢个欧洲嘅大陆法典，好多好多嘅。而家大家執行緊嘅嘢，唔係一個你一票我一票，你舉手我舉手拗拗二百年啦，都未解決問題啊！因為各不同嘅持份者就會有唔同嘅利益嘅訴求，所以解決整個歐洲大陸法嘅問題係一個叫拿破崙嘅軍人，佢就解決咗歐洲拿破崙。即是发展的定律，而使到整个世界进入去稳定的法治。 忘了你的姓名，忘了你的身影，回忆就一步一步远离。忘了天很透明，忘了风很无情，也忘了当时拥抱的甜。 再继续一个人离去，你一个人学习忘记，失去了记忆，我的世界呢？想你都慢慢沉溺，是一种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清醒。Dream